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八十七，禁忌九，孝怀皇帝中。永嘉三年春正月辛丑朔，荧惑犯紫薇。汉太史令宣于修之，言于汉主渊曰：“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阳，仆子崎岖。”难以久安，平阳气象方昌，请喜都之。渊从之，大赦，改元和瑞。三月戊申，高密孝王略薨，以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，都督荆襄交广四州诸军事，镇襄阳。简，韬之子也，嗜酒，不恤政事。表顺阳内史刘繁得众心，恐百姓结繁为主，召征繁为乐伎校尉。南州由是遂乱，父老莫不追思刘弘。丁巳，太傅乐自荥阳入京师。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：“太傅专职威权，而选用表请，尚书有以旧制裁之，今日之来必有所诛。帝之为太帝也，与中庶子妙波亲善，即即位，以波为中书监，妙印为太仆卿。”唯以新旅，帝就散骑常侍王延、尚书何遂、太史令高唐冲并参机密。越以朝臣二余己，留于潘涛劝越西诸波等。越乃诬波等欲为乱。乙丑，遣平东将军王炳率甲士三千人入宫。直播等十余人于地侧，复廷尉杀之，帝叹息流涕而已。遂曾之孙也。初，何曾是武帝宴，退谓诸子曰：“主上开创大业，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。”唯说平生常事，非宜绝孙谋之道也，极深而已，后嗣其代乎？汝辈犹可以免。指诸孙曰：“此属必及于难。”即随死，兄松哭之曰：“我祖其代圣乎？”增日食万钱，游云无下住处，子少日食二万，随即帝积献，太耻尤甚，与人疏疏，辞礼简傲。河内王尼见随书，谓人曰：“伯未居乱世而今豪乃尔，其能免乎？”人曰：“伯未闻卿言，必相危害。”尼曰：“伯未必闻我言，自以死矣。即永嘉之末，何事无疑种？”陈光曰：“何曾益武帝偷堕，取过目前，不为远虑，知天下将乱，子孙必遇其忧，何其名也？然身为剑齿，使子孙成流，足以骄奢王族，其名安在哉？且身为宰相，知其君之过，不以告而私语于家，非忠臣也。”太傅乐以王敦为扬州刺史。刘石连年请老，朝廷不许。尚书左丞刘坦上言：“古之养老 以不是为忧，不以利之为重，为宜听时所守。丁卯，赵石以侯就地，以王衍为太尉。太傅岳解兖州牧，领司徒。岳以请来兴事，多由殿省，乃奏宿卫有侯爵者，皆罢之。时殿中五官并封侯，由是出者略尽，皆弃替而去。更使右卫将军何伦、左卫将军王炳领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。左基努将军朱旦奔汉，据臣洛阳孤弱，劝汉主渊攻之。渊以旦为前锋都督，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，将兵攻黎阳，克之。又拜王堪于延津，臣男女三万余人于河。渊闻之，怒曰：“景何面复见朕？且天道岂能容之？无所欲除者，司马氏耳，系民何罪？”处景为平鲁将军。夏，大旱，江汉河洛皆竭，可赦。汉安东大将军石勒寇巨鹿长山，众至十余万，及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，以赵郡张斌为谋主，刁英为股肱，奎安、孔长、知雄、陶豹、陆明为爪牙，兵州朱胡杰多从之。初，张斌好读书，阔达有大志，常自比张子房。及石勒逊山东，斌谓所亲曰：“吾历官诸将，无如此胡将军者，可与共成大业。”乃提见一军门，大呼请见。乐亦谓之奇也。斌硕以策干乐，已而皆如所言。乐由是奇之，属为军功曹，动静咨之。汉主渊以王弥为侍中，都督清徐兖豫泾阳六州诸军事，征东大将军、青州牧，与楚王聪共攻湖关，以石勒为前锋都督，刘坤遣护军黄素、韩树救之，聪败树于西涧，勒败素于丰田，皆杀之。太傅岳遣淮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荣、曹操、将兵巨聪等，旷计和欲长驱而前。荣曰：“彼城险渐出，我虽有数万之众，犹是一军独受敌也，且当阻水为固，以量形势，然后图之。”况怒曰：“君欲举重耶？”荣退曰：“彼善用兵，况暗于世事，吾属今必死矣。”况等于太行与聪玉战于长平之间，况兵大败，荣超皆死。聪遂破屯留、长子，凡斩获19000级。上党太守庞纯以湖关降汉，刘坤以都督张仪领上党太守据襄垣。初，匈奴刘猛死，右贤王去卑之子告生元带领其众。告生元族，子虎力，居新兴，号铁服氏，与白布鲜卑皆附于汉。刘坤自将击虎，刘聪遣兵袭晋阳，不克。 五月，汉主渊封子玉为齐王，龙为鲁王。秋八月，汉主渊命楚王聪等进攻洛阳，召平北将军曹武等拒之，皆为聪所败。聪长驱至宜阳，自恃骤胜，待不设备。九月，弘农太守元延诈降，夜袭聪军，聪大败而还。王俊遣祁弘与鲜卑段务务臣击石勒于飞龙山，大破之，勒退屯黎阳。冬十月，汉主渊复遣楚王聪、王弥、始安王耀、汝阴王景率精骑五万寇洛阳。大司空雁门纲目公呼延义率部族继之。丙辰，聪等至宜阳，朝廷以汉兵新败，不意其复至，大惧。辛酉，聪屯西明门，北宫淳等夜率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，斩其征虏将军呼延浩。壬戌，聪南屯洛水。乙丑，呼延义为其下所杀，其众自太阳溃归。远赤聪等还师，聪表称进兵微弱，不可以义号死故还师，故请留攻洛阳。渊许之。太傅岳应城自守。戊寅，聪亲骑嵩山，留平晋将军安阳哀王立、冠军将军呼延朗都设留军。太傅参军孙循税月长须出击朗，斩之，立赴水死。王弥谓聪曰：“今军纪失利，洛阳守备犹固，运车在陕，粮食不知数日。殿下不如与龙乡还平阳，果粮发足，更为后举。下官一收兵谷，待命于掩御，不亦可乎？”聪自以请留，未敢还。宣于修之言于渊曰：“遂在新卫，乃得洛阳。今尽弃犹胜，大军不归，必败。”约乃召聪等还。天水人轰齐等杀成太尉李黎，尚书令严氏以子同降罗上。城主雄遣太傅襄、司徒云、司空皇攻之，不克，云皇战死。初，乔州有子居巴西，乘巴西太守马托杀之，其子登亦刘弘请兵以复仇。弘表登为子同内史，使自牧巴蜀流民得二千人，西上至巴郡，从罗上求一兵，不得，登进攻荡渠，斩马托，食其肝。会子同降，等进据浮城，雄自攻之，为登所败。十一月甲申，汉楚王聪、始安王耀归于平阳。王弥南出还原，流民之在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阳、河南者数万家，素为居民所苦，皆烧城邑，杀二千担掌吏以应糜。石勒寇信都，杀冀州刺史王斌。王俊自领冀州，召车骑将军王堪、北中郎将裴宪将兵讨乐，乐引兵还，拒之。魏郡太守刘举以郡降乐， 乐至黎阳，裴宪弃军奔淮南，王堪退保沧源。十二月，汉主渊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傅，楚王聪为大司徒，江都王延年为大司空，遣都护大将军曲阳王贤与征北大将军刘伶、安北将军赵固、平北将军王桑、东屯内黄。王弥表左长史曹仪行安东将军，东巡青州，且迎其家，渊许之。初，东夷校尉渤海李真与王俊约共辅进士，俊内有异志，真恨之，何衍之死也，别驾昌黎王旦王归李真，遂真举兵讨俊，真遣其子成将兵击俊。辽东太守庞本素与真有隙，程须袭杀真，遣人杀成于无虑，但王归慕容伟诏以渤海封事代真为东夷校尉，庞本复谋杀之。世子圈劝士伏兵请本收斩之，悉诛其家。四年春正月乙丑朔，大赦。汉主渊立善侄女为皇后，梁王和为皇太子，大赦。封子义为北海王，以长乐王杨为大司马。汉镇东大将军石勒济河，拔白马，王弥以三万众会之，共寇徐豫兖州。二月，乐袭鄄城，杀兖州刺史袁福，遂拔沧源，杀王堪，复北济河，攻济州诸郡，民从之者90000余口。成太尉李国镇巴西，帐下文石杀国，以巴西降罗尚。太傅岳征建威将军吴兴前会及扬州刺史王敦，会谋杀敦以反，敦奔建业，告琅琊王睿，会遂反，进寇阳县。睿遣将军郭毅等讨之，周起纠合乡里，与毅等共讨会，斩之。起三定江南，睿以起为吴兴太守，于其乡里至义兴郡以经之。曹仪自大梁引兵而东，所至皆下，遂克东平，进攻琅琊。夏四月，王俊将祁宏拜汉冀州刺史刘伶于广宗，杀之。常主雄谓其将张宝曰：“汝能得子同，吾以李黎之官赏汝。”宝乃先杀人而亡奔子同，洪启等信之，唯以心腹。会罗尚遣使至子同，启等出送之，宝从后闭门，启等奔巴西，雄以宝为太尉。幽兵司祭秦雍六州大黄，食草木，牛马毛皆尽。秋七月，汉楚王聪、石安王耀、石勒及安北大将军赵国为河内太守陪整于淮，赵征虏将军宋抽救淮，乐与平北大将军王桑逆击抽，杀之。河内人执整以降，汉主渊以整为尚书左丞， 河内都将郭沫收整于众，自为务主。刘琨以沫为河内太守。罗尚卒于八郡，诏以长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。庚午，汉主渊寝疾，辛未，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宰，长乐王杨为太傅，江都王延年为太保，楚王聪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并录尚书事。至单于台于平阳西，以齐王玉为大司徒，鲁王龙为尚书令，北海王毅为辅军大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始安王耀为征讨大都督，领单于左辅，延卫乔治明为冠军大将军，领单于右辅，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，王玉为右仆射，任以为吏部尚书，朱暨为中书监，护军马景领左卫将军，永安王安国领右卫将军，安昌王盛、安义王钦、西阳王睿皆领五卫将军，分点进兵。初，盛少时不好读书，唯读孝经论语，曰：宋此能行，足矣，安用多宋而不行乎？李希见之，叹曰：望之如可易，及至素如言君，可谓君子矣。渊以其中笃，故临终为以要任。丁丑，渊召太宰欢乐等入晋中，受遗诏辅政。己卯，渊卒，太子和即位。和姓猜忌无恩，宗正呼延攸义之子也。渊以其无才性，终身不迁官。侍中刘成素恶楚王聪，魏魏西昌王睿耻不欲顾命，乃相与谋。说和曰：先帝不为轻重之事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，大司马拥十万众屯于近郊，陛下便为祭作耳，以早为之计。和忧之生也，深信之。辛巳夜，召安昌王盛、安义王钦等告之。盛曰：先帝子宫在殡，四王未有逆节，一旦自相鱼肉，天下为陛下何？且大业服耳，陛下勿信谗夫之言，以疑兄弟。兄弟尚不可信，他人谁足信哉？忧锐怒之曰：今日之意，理无有二，领军是何言乎？命左右任之。盛既死，亲惧曰：为陛下命。壬午，睿率马景攻楚王聪于单于台，忧率永安王安国攻齐王玉于司徒府，成率安义王钦攻鲁王龙，使尚书田密、五卫将军刘睿攻北海王毅，密睿协议斩官归于聪，聪命冠甲以待之。睿知聪有备，迟还，与忧成共攻龙玉。忧成疑安国亲有意志，杀之。是日，斩玉，鬼位斩龙，甲申，聪攻西明门，克之。睿等走入南宫，前锋随之，已有沙河于光极西市， 守瑞幽城，枭首通衢。群臣请聪即帝位，聪以北海王义善后之子也，以位让之，亦涕泣故请。聪久而许之，曰：“义及群公，正以祸难上因，贪故年长故耳。此家国之事，故何敢辞？四亿年长，当以大业归之。”遂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光兴，尊善氏曰皇太后，其母张氏曰帝太后，以义为皇太帝，领大单于、大司徒，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。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也，封其子粲为河内王，义为河间王，义为彭城王，亏为高平王，仍以粲为辅军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石勒为兵州刺史，封吉郡公。略阳林未低裘仆洪，骁勇多权略，群堤未服之。汉主聪遣使拜洪平远将军，洪不受，自称护堤校尉、秦州刺史、略阳公。九月辛未，葬汉主渊于永光陵，谥曰光文皇帝，庙号高祖。雍州流民多在南阳，诏书遣还乡里，流民以关中荒残，皆不愿归。征南将军山简、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，促期令发。京兆王儒遂前节壮士夜袭二军，破之。于是平邑延夷、京兆侯托各聚众攻城镇，杀令长以应之。未几，众至四五万，自号大将军，领司雍二州牧，称藩于汉。冬十月，汉河内王粲、始安王耀及王弥率众四万寇洛阳，石勒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，拜监军裴邈于渑池，遂长驱入洛川。粲出还原，略梁、陈、汝颖间。勒出城高关，人吟为陈留太守王赞于沧源，为赞所败，退屯文石津。刘坤自将讨刘虎及白布，遣使卑辞厚礼，率鲜卑拓跋伊卢以请兵。伊卢使其弟福之子玉律率骑二万助之，遂破刘虎、白布，屠其营。坤与伊卢结为兄弟，表伊卢为大单于，以代郡封之为代公。时代郡属幽州，王郡不许，遣兵击伊卢，伊卢俱破之。郡由是与坤有隙。伊卢以封邑去国悬远，民不相接，乃率部落万余家自云中入雁门，从坤求行北之地，坤不能至，且欲以之为援，乃喜楼凡、马邑、殷管、樊志、郭五县民于行南，以其地与伊卢，由是伊卢亦胜。坤遣使言于太傅岳，请出兵共讨刘聪、石勒。岳既苟西，即豫州刺史冯嵩 恐为后患，不许。昆乃谢伊卢之兵，遣归国。刘虎收余众，西渡河，居朔方四卢川。汉主聪以虎宗室，封楼烦公。仁子以刘琨为平北大将军，王俊为司空，晋鲜卑段务务臣为大单于。京师饥困日甚，太傅岳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，使入园京师。帝谓使者曰：“为我欲诛征阵，今日尚可救，后则无及矣。继而卒无志者。”征南将军山简遣都护王万将兵入援，军于聂阳，为王儒所败。儒遂大略免汉，进逼襄阳，简应城自守。荆州刺史王成自将御援京师，至夷口闻简败，众散而还。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，王衍以为不可，卖车牛以安众心。山简为严夷所逼，自襄阳西屯下口。石勒引兵济河，将趋南阳。王儒、侯托、严夷等闻之，遣众一万屯襄城以拒勒。勒击之，尽服其众，尽屯渊北。是时侯托拒渊，王儒拒壤。儒素与托不协，遣使众路勒结为兄弟，税勒使公托，勒公渊克之。严夷引兵救渊，不及而降。勒斩托，求夷，送于平阳，尽并其众，遂南寇襄阳，攻拔江西垒壁30余所，还趋襄城。王儒遣地离袭勒，勒迎击灭之，复屯江西。太傅岳既杀王衍等，大失众望，又以胡寇易胜，内不自安，乃荣服入见，请讨石勒，且镇极掩御。帝曰：“仅胡虏亲逼交际，人无固志，朝廷社稷依赖于公，岂可远出以孤根本？”对曰：“臣出幸而破贼，则国威可振，犹豫于坐待困穷也。”11月甲戌，岳率甲士40000向许昌。刘飞、裴氏、世子皮及龙骧将军李运、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，防察攻省，以潘涛为河南尹总留事。岳表以邢台自随，用太尉衍为军司，朝贤素望悉为左吏，名将竞卒衔入其府。于是攻省无复守卫，荒谨日甚，殿内死人交横，盗贼攻行，府四营属并绝欠自守。越东屯相，以冯松为左司马，自领豫州牧。敬陵王茂、白帝遣兵袭河伦，不克，帝委罪于茂，茂逃窜得免。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，上书请迁都寿春。太傅岳以父不先白己而执上书，大怒，召父及淮南太守裴硕， 父不肯行，令朔率兵先进。朔诈称受月密旨，袭父，为父所败，退保东城。赵加张轨镇西将军、都督陇右诸军事。光禄大夫傅之太常至于魏鬼书，告以京师击溃，溃遣参军杜勋献马500匹，坦布3万匹。常太傅乡攻桥登于浮城，罗尚子羽及参佐素务登不给其粮。益州刺史皮素怒，欲治其罪。12月，素至8郡，罗宇使人夜杀素。建平都尉暴众杀宇，8郡乱。乡之登石进援绝，攻服御齐，市民皆熏暑食之，饿死甚众，无一人离叛者。襄子寿先在登所，登乃归之。三府官署表巴东监军南阳韩松为益州刺史，至巴东。初，帝以王弥、石勒亲逼京畿，召苟奚都率州郡讨之，会曹仪破琅琊，北收齐地，兵势甚盛。苟纯必城自守，悉还救青州，与夷连战破之。是岁，宁州刺史王逊道官，表李昭为朱提太守。时宁州外逼于城，内有一寇，常意秋虚。逊恶衣蔡食，召集离散，烙来不倦。数年之间，周境复安，诸豪幼不奉法者10余家，以50仪悉为乱首，击灭之，内外振服。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，继其嫡兄公，引公寝学其臂间，刺而杀之。汉太后善氏族，汉主聪尊母张氏为皇太后。善氏年少美色，聪征焉。太帝亦屡以为言，善氏惭愧而死，一宠由是渐衰。然以善氏故，尚谓之废也。呼延后言于聪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古今常道。陛下成高祖之业，太帝何为者哉？陛下百年后，灿兄弟必无种矣。”聪曰：“然，吾当徐思之。”呼延氏曰：“世流变生，太帝见灿兄弟进长，必有不安之志，万一有小人交媾其间，未必不祸发于今日也。”从欣然之。亦就光禄大夫善冲气味亦曰：“叔不见亲，主上有益于河内王矣，殿下何不避之？”亦曰：“何瑞之末，主上自为嫡庶之分，以大位让义，亦以主上持掌，故相推奉。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兄中弟及，何谓不可？灿兄弟既壮，由今日也。且子弟之间，亲疏俱己，主上宁可有此意乎？”5年春，正月壬申，苟奚为曹仪所败，弃城奔高平。石勒谋保据江汉，参军都尉张斌以为不可，会军中机翼，死者太半， 乃杜免叩江下，癸酉拔之。乙亥，成太傅襄拔浮城，获乔登。太保使拔巴西，杀文石。于是城主雄大赦，改元玉衡。乔登至成都，雄欲诱之，登辞气不屈，雄杀之。巴蜀流民布在荆襄间，朔为土民所清苦。蜀人李襄聚众据乐襄反，南平太守英瞻与李陵令杜涛共击破之。王常使成都内使王基讨襄，襄请降，成为许而袭杀之，以其妻子为赏，沉八千余人于江。流民亦怨愤，蜀人杜仇等复返。襄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，言于刺史荀跳曰：“巴蜀流民皆欲反。”跳信之，欲尽诛流民。流民大惧，四五万家一时俱反，以杜涛、周礼、众望共推为主。涛自称梁益二州牧，领襄州刺史。裴硕求救于琅琊王睿，睿使杨威将军甘卓等攻周馥于寿春，复众溃奔向。豫州都督新蔡王却执之，复忧愤而卒，却腾之子也。扬州刺史刘陶卒，琅琊王睿复以安东军资祭酒王敦为扬州刺史，寻家都督征讨诸军事。庚辰，平原王干薨。二月，石勒攻新蔡，杀新蔡庄王阙于南顿，进拔许昌，杀平东将军王康。低福成伪文复叛，自宜都取巴东，建平都尉鲍仲讨之，仲因杀韩松，自领三府事。东海孝献王悦寄于苟西有隙，河南尹潘涛、尚书刘望等复从而赠之。息怒，表求涛等守，扬言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，使天下淆乱，苟道将岂可以不义使之，乃移袭诸州，自称攻伐，陈越罪状，帝义务越专权，多为诏命，所留将士何伦等超略公卿，逼辱公主，密赐息守诏，使讨之。昔朔与帝文书往来，越疑之，使游记于城高间祀之，果获西使及诏书，乃下袭罪状西，以从事中郎杨茂为兖州刺史，使与徐州刺史裴顿共讨西。西遣计收潘涛，逃叶顿得免，执尚书刘曾，侍中程延斩之。越忧愤成疾，以后事赴王衍。三月丙子，薨于相，密不发丧。众共推衍为元帅，衍不敢当，以让襄阳王范，范亦不受。范伪之子也。于是衍等相与奉月丧，还葬东海。何伦、李运等闻月薨，奉裴妃及世子皮 自洛阳东走，城中市民争随之。帝追贬越为献王，以苟晞为大将军、大都督，督清徐兖豫泾阳六州诸军事。益州将吏共杀暴众，表八郡太守张罗行三府事。罗与韦文等战死，文等驱掠利民，西降于城。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马、蜀郡王毅行三府事，领八郡太守。初，凉州刺史张光会诸郡守于卫兴，共谋进取。张燕畅言：汉中荒败，破尽大贼，克复之事当似英雄。光以燕受邓定禄，致失汉中，仅复举重，喝出斩之，治兵进战，累年乃得至汉中，随府荒残，百姓悦服。夏四月，石勒率轻骑追太傅岳之丧，即于苦县宁平城，大败晋兵，纵骑围而射之，将士十余万人相见如山，无一人得免者。直太尉偃、襄阳王范、任城王济、武陵庄王旦、西河王喜、梁怀王熙、齐王超、吏部尚书刘望、廷尉诸葛全、豫州刺史刘乔、太傅长史宇霭等坐之幕下，问以进故。偃惧臣获败之由，云计不在己，且自言少无患情，不欲世事，因劝乐称尊号，即以自勉。乐曰：君少壮登朝，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无患情也？破坏天下，非君而谁？命左右扶出，众人未死，多自陈述。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，故呵之曰：今日之事，何复纷纭？乐谓孔常曰：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此辈人，当可存乎？常曰：彼皆晋之王公，终不为无用。乐曰：虽然，杳不可加以封刃。夜使人排墙杀之。即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，昔旦之子也。剖越旧，焚其尸，曰：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吾为天下报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地。何伦等至韦仓、豫乐，战败。东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乐。何伦奔下邳，李运奔广宗。裴飞为人所掠卖，久之渡江。初，琅琊王睿之镇建业，裴飞亦也，故睿得之，后加存府，以其子冲继越后。汉赵固王桑攻裴顿，杀之。杜涛攻长沙，五月，寻跳弃城奔广州，涛追擒之。于是涛南破临桂，东掠武昌，杀二千担长吏甚众。以太子太傅傅之为司徒，尚书令荀藩为司空，加王俊大司马，侍中大都督， 督幽蓟诸军事，南阳王摩为太尉、大都督，张轨为车骑大将军，琅琊王睿为镇东大将军，监督阳、江、襄、交广五州诸军事。初，太傅岳以南阳王摩不能随府关中，表征为司空。将军淳于定说摩使不就征，摩从之，表遣世子宝为平西中郎将，镇上归。秦州刺史裴褒拒之，摩使帐下都尉陈安攻褒，褒奔安定。太守贾雅纳之，苟晞表请迁都沧源，使从事中郎刘慧将船数十艘，宿卫五百人，故千湖营地。帝将从之，公卿犹豫，左右练资财，遂不果行。继而洛阳饥困，人相食，百官流亡者十八九。帝召公卿议，将行而未从不备。帝俯首叹曰：“如何增无车舆？”乃使复之出役河阴，至周吉。朝士数十人倒从。帝不出西掖门，至铜驼街，为道所掠，不得进而还。杜之校尉东郡魏郡率流民数百家保河阴之峡石，石劫掠得谷麦献之，帝以为扬威将军、平阳太守，杜之如故。汉王聪使前军大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寇洛阳，必及河南，进兵前后十二败，死者三万余人。史安王耀、王弥、石勒皆引兵会之。未至，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。轨谓先至洛阳，甲申攻平昌门，丙戌克之，遂焚东阳门及诸府寺。六月丁亥朔，晏以外计不至，伏掠而去。帝据州于洛水，将东走，晏尽焚之。庚寅，寻藩及帝光禄大夫祖奔还原。辛卯，王弥至宣阳门。壬辰，史安王耀至西明门。丁酉，王弥、呼延晏克宣阳门，入南宫，升太极前殿，纵兵大掠，吸收宫人珍宝。帝出桦林辕门，欲奔长安，汉兵追直之，忧于端门。要自西明门入屯武库，戊戌，要杀太子权、吴孝王晏、敬陵王茂、右仆射曹馥、尚书吕秋冲、河南尹刘默等，市民死者三万余人。遂发掘诸陵，焚宫庙官府皆尽。要纳惠帝杨皇后，迁帝及六徙于平阳。石勒引兵出还原，屯许昌。光禄大夫刘藩、尚书卢志奔兵州。丁未，汉主聪大赦，改元嘉平，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，封平阿公，以侍中与民王俊为光禄大夫。民癌之凶也。初，史安王耀以王弥不待己志，先入洛阳，怨之。 弥睡要曰：洛阳天下之中，山河四色，城池宫室，不假修营，以白主上自平阳喜都之，要以天下未定，洛阳四面受敌，不可守，不用弥策而焚之。弥骂曰：屠各子，岂有帝王之意耶？遂与要有隙，引兵东屯相关。前司隶校尉刘吞遂弥曰：今九州米废，群雄竞逐，将军于汉见不世之功，又与史安王相失，将何以自容？不如东据本州，徐观天下之事，上可以混一四海，下不是鼎志之业，策之上者也。弥欣然之。司徒复之，见邢台于河阴，司空寻藩在阳城，河南尹化会在城高，汝阴太守平阳李举为之立屋，叔谷以己之。会心之曾孙也。藩与弟祖，祖子中护军松，会与弟中领军衡见邢台于密，传习四方，推琅琊王睿为盟主。藩承制以松为襄城太守，举为荥阳太守。前冠军将军河南楚煞为梁国内史，杨威将军魏俊屯洛北食粮物，刘坤承制贾俊河南尹。俊亦寻藩资谋军事，藩邀李举同会，举夜赴之。举官属皆曰：俊不可信，不宜夜往。举曰：忠臣同心，何所疑乎？遂往，相与结欢而去。俊族子该，聚众聚一权物，藩以为武威将军。豫章王端，太子权之弟也，东奔沧源。苟西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，至邢台。端承制以西领太子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自沧源喜屯蒙城。辅军将军秦王业，吴孝王之子，寻藩之生也，年十二，南奔密。藩等奉之，南趋许昌。前豫州刺史天水严鼎，据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，欲还乡里。寻藩以鼎有才而庸众，用鼎为豫州刺史，以中书令李庚、司徒左长史彭城刘仇、镇军长史周乙、司马李树等为之参佐，以俊之子也。时海内大乱，独江东插安，中国市民避乱者多南渡江。镇东司马王导说琅琊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，睿从之，必院属百余人，十人谓之百六院。以前颍川太守渤海刁协为军资祭酒，前东海太守王成、广陵相卞胡为从事中郎，江宁令诸葛辉、溧阳参军陈国陈赟为行参军，前太傅院吕亮为西曹院，成浑之弟子，辉敬之子，亮衍之弟子也。江州刺史华裔心之曾孙也，自以受朝廷之命而为琅琊王所督，多不受其教令。 郡县多见之。亦曰：“吾欲见诏书耳。”即瑞城寻番袭，承制属制官司，改一掌吏，亦与豫州刺史裴宪皆不从命。瑞遣扬州刺史王敦、溧阳内史甘卓与杨烈将军庐江周访合兵击邑，亦兵败，奔安城。访追斩之，及其五子。裴宪奔幽州，瑞以甘卓为襄州刺史，周访为浔阳太守，又以杨武将军陶侃为武昌太守。秋七月，王俊设坛告累立皇太子，布告天下，称受中诏承制封拜，备置百官，列属征镇，以寻藩为太尉，琅琊王睿为大将军。俊自领尚书令，以裴宪及其婿早松为尚书，以田辉为兖州刺史，李运为青州刺史。南阳王摩使衙门赵冉束蒲坂，冉求平邑太守不得而怒，率众降汉。汉主聪以冉为平西将军。八月，聪遣冉与安西将军刘雅率骑二万攻摩于长安。河内王粲、始安王耀率大众继之。冉败摩兵于潼关，长驱至下归。凉州将北宫纯自长安率其众降汉，汉兵围长安，摩遣纯于定出战而败。摩仓库虚竭，士卒离散，遂降于汉。赵冉送摩于河内王粲。九月，粲杀摩。关西积谨，白骨蔽野，市民存者百无一二。聪以始安王耀为车骑大将军、雍州牧，更封中山王镇长安，以王弥为大将军，封其功。苟西骄奢苛暴，前辽西太守严亨纂之子也，朔见西，喜杀之。从事中郎名誉有疾，自于入见，喜怒曰：“我杀严亨，何关人事？而余并骂我。”欲曰：“民公以礼待遇，故欲以礼自尽。今民公怒欲，其如远近怒民公何？结为天子，有以骄暴而亡，况人臣乎？愿民公且治世怒私欲之言。”悉不从。由是众心离怨，加以极易激谨。石勒公王赞于杨甲，擒之，遂袭蒙城，直西及豫章王端，所西景以为左司马。汉主聪拜勒幽州牧。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，刘吞睡弥，时召曹仪之兵以屠勒。弥为书使吞赵仪，且邀勒共向青州。吞至东阿，勒游记获之，勒前杀吞而弥不知。会弥将徐邈高梁，折引所部兵去，弥兵渐衰。弥闻勒擒苟西，心恶之，以书贺勒曰：“公获苟西而用之，何其神也！使西为公左，弥为公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勒谓张宾曰：“王公为众而言卑， 其徒我必矣。宾因劝乐成米小衰，诱而取之。时乐方与启活、陈武相攻于彭关，糜亦与刘瑞相持甚急。糜请救于乐，乐未之许。张宾曰：“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，今天以王公受我矣，臣无小数，不足忧。王公仁节，当早除之。”乐乃引兵击锐，斩之。糜大喜，谓乐时亲己，不复疑也。冬十月，乐请糜宴于己吴，糜将往，长史张松见不听，酒酣，乐手斩糜而并其众，表汉主聪称糜叛逆，聪大怒，遣使让乐专害公府，有无君之心。然由嘉乐镇东大将军，督兵幽二州诸军事，领兵州刺史，以慰其心。苟西王赞前谋叛乐，乐杀之，并西地淳。乐引兵掠豫州诸郡，临江而还，屯于阁碑。初，乐之为人所掠卖也，与其母王氏相失。刘琨得之，并其从子虎送于乐，因谓乐书曰：“将军用兵如神，所向无敌，所以周流天下而无戎族之地，百战百胜而无尺寸之功者，改得主则为义兵，负逆则为贼众故也。成败之术有似呼吸，吹之则寒，虚之则温。今相授侍中、车骑大将军，领护匈奴中郎将相成郡公，将军其受之。”乐报书曰：“侍公殊途，非夫如所知。君当惩戒本朝，无自疑难为笑。”魏坤明马珍宝，厚礼其使，谢而绝之。石虎年十七，残忍无度，为军中患。乐白母曰：“此儿凶暴无赖，使军人杀之，生名可惜，不若自除之。”母曰：“快牛为毒，多能破车，汝小忍之。”即长骈弓马，勇冠当时。乐以为征虏将军，每图诚意，鲜有一类。然欲众言而不凡，莫敢犯者，只受公讨，所向无前。乐遂宠任之。乐攻荥阳太守李举，举击却之。初，南阳王摩以从事中郎所琛为平邑太守，琛敬之子也。摩死，琛于安宜护军金城屈允，平阳令梁肃俱奔安定。时安定太守贾雅与朱低羌接送任子于汉，琛等遇之于阴密，拥还临京。与雅谋兴复进士，雅从之，乃共推雅为平西将军，率众五万向长安。雍州刺史屈特、新平太守烛辉皆不降于汉。文雅起兵，与扶风太守梁宗率众十万会之，宗肃之兄也。汉河内王粲在新丰，使其将刘雅、赵冉攻新平，不克。所琛救新平，大小百战，雅等败退。 中山王耀与雅等战于黄丘，耀众大败。雅遂袭汉凉州刺史彭荡仲杀之。屈特等击破粲于新丰，粲还平阳。于是雅等兵势大振，关西胡进悉然响应。严鼎欲奉秦王业入关，据长安以号令四方。何因令复唱知之子也，亦以书劝之，鼎遂行。寻藩刘仇、周乙、李树等皆山东人，不欲西行，中途逃散。鼎遣兵追之，不及，杀李庚等。鼎与业自渊趋武关，欲道于上洛，士卒败散，收其余众，进至蓝田，使人告贾雅，雅遣兵迎之。12月，入于雍城，使梁宗将兵卫之。周乙奔琅琊王睿，睿以乙为军资祭酒。前冀都尉乔国桓义亦避乱过江，见睿微弱，谓乙曰：“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权，而单若如此，将何以济？”继而见王导共论世事，退，谓乙曰：“相见管夷吾，吾复忧矣。”朱明氏、相与登新亭游宴，周乙中作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意。”因相视流涕。王导悄然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对泣也？”众皆收泪谢之。陈赟为王导书曰：“中华所以轻敝者，正以取材失所，先白望而后时事，福境驱驰，互相共建，严重者先显，严轻者后续，遂相波山乃至凌迟，家有庄老之俗，轻获朝廷，仰望者为弘雅，正视者为俗人，王直不恤，法务坠丧，福欲致远，先由进士，今已改章，明赏信罚，拔卓茂于密县，显朱邑于同乡，然后大业可举，中兴可继耳。”导不能从。刘琨长于昭怀而短于抚育，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，而去者亦相继。琨遣子尊请兵于代公伊卢，又遣族人高阳、内史西合众于中山。幽州所统代郡上谷广宁之民多归之，众至3万。王俊怒，遣燕相胡举督诸军与辽西公段及陆卷共击西，杀之，驱掠3郡侍女而去。及陆卷兀务臣之子也。伊卢遣其子六修将兵驻昆，戍新兴。昆衙门将邢延以避实献昆，昆已与六修，六修复救延求之，不得，直言妻子。延怒，以所部兵袭六修，六修走。延遂以新兴复汉，请兵以攻兵州。李真之死也。辽东复塞，先卑素喜连、穆完金托魏真报仇，攻陷诸县，杀掠市民，屡败郡兵，连年为寇。 东夷校尉方士不能讨，请与联合，联金不从，民失业，归慕容伟者甚众，伟临即遣还，愿留者即抚存之。伟少子阴阳将军汉言于伟曰：自古有为之君，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，成大业。今连今外以庞本为名，内实幸灾为乱。封使君以诸本请和，而叩报不已。中原离乱，周师不振，辽东荒散，莫之就绪。单于不若属其罪而讨之，上则兴复辽东，下则并吞二部，忠义彰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，此霸王之基也。伟笑曰：如此乃能及此乎？遂率众东击连襟，以汉为前锋，破斩之，进并二部之众，得所掠民三千余家。及前归围者，悉以复郡，辽东赖以复存。封氏疾病，主其孙义于伟。士卒，伟召义于羽，悦之，曰：其事也。补小都督。世子冀州主簿圈、幽州参军抽来奔丧，伟见之，曰：此家云云千金坚也，以道不通，丧不得还，皆留侍卫。唯以抽为长史，圈为参军。王俊以七舅崔弼为东夷校尉，弼衍之曾孙也。